第137集，在我眼里，姓秦的不是律师，而是宋棍。这案子他摆明了为钱而来，豪商巨贾出了事不会找他，他也忽悠不着。像我当事人小夏这类，父亲是海员，母亲经营游戏厅的中产家庭，是他最喜欢下手的对象。我对这个人选不满意，冲周阳发火：世人对律师有那么多误解，就是因为秦岩这种老鼠屎，坏了好好的一锅粥。周阳说：你小子要求太高了，你自己都不想插手的案子，还管别人怎么辩护啊？眼下网友义愤填膺，离开庭的日子又不远了，接着案子呀未必讨好。秦岩要拿嫌疑人母亲是精神病患者做文章，通通关系证明嫌疑人也有极端性精神障碍，想法还是挺新颖的。狗屁！我怒不可遏，我国精神病司法鉴定的认定不易成功是其一，即便认定成功，法庭也不一定会采纳这个鉴定意见是其二。最后，让一个16岁少年一生都背上精神病患者的名头，前途基本也算毁了。没办法，还得自己上。重新做了大量调查工作，我去看守所会见小夏，正遇上唐一川提审。我从另一名律师那里得知，这件案子按理该由市检二分院卫检科负责，但卫检科的几名检察员都比较年轻，这类女受害人烧伤毁容的案子总会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，担心几名年轻检察官顶不住压力，唐处长关键时刻保护下属，自己担下了这个案子。会见室暂时人满，排队的律师还有一摞。我一边等候会见，一边以余光瞥着唐一川。唐一川没急着回检察院，反而让他身边跟着的书记员先回去。他走上来，主动约我谈一谈。难得难得，稀客稀客，唐处长居然也肯提前沟通了。我对这人不满尤甚，不见则已，一见就没好语气。我故意提高了嗓音，对唐一川卑躬屈膝，形态夸张。周围的律师皆斜眼看着唐一川，小声议论了两句，正合我意。给你十分钟。唐一川傲慢依旧，直接扭头而去。我在车里等你。我那天在婚宴上力斥该纵火案程序违法，并非只是泄愤与撒泼，而这次提审之后，唐一川也发现了案子另有隐情。在他的黑色奥迪车里，唐一川告诉我，他去探望了被烧伤的受害人陶心，头几回陶心伤势不明，情绪十分激动，但经短暂治疗之后恢复不少，已能正常沟通交流。然而在交谈中，他发现他言辞闪烁，态度有些可疑。小夏的犯罪供述与警方现场勘验结果基本吻合，坚称自己冲动放火，所以这次提审，唐一川故意说这个案子受害人的律师正在与检方积极沟通，试图让他以故意杀人罪定罪。小夏表现出的情绪只有震惊，却没有恐惧，这种反应显然不服常情。确实，除了被打怕了的，我职业这么多年很少见到小夏这么老实认栽的犯罪嫌疑人。巧了，我也在调查过程中得知，受害人陶心曾两次自杀未遂，一次服药，一次割腕。唐一川的发现也是我的发现。我说，申请排非是因为本案的核心证据，也就是实施放火的小夏的打火机，物证提取笔录与扣押清单都是事后补签的。你应该知道，公安机关办案有时会马虎疏漏，确实存在程序补签盗签的情况。唐处长见多不怪，淡淡地说，但这也只能降低证据的证明力，而不能完全排除。我只想在开庭前多争取一点时间。我看了看表，尽可能平静无害地对他一笑。十分钟讨论案情显然不够，我知道一个酒吧相当不错，我们可以好好谈谈。这回倒也干脆，唐一川点点头，就脱下了带着检查徽章的黑色制服与红色领带。我指路他开车， 我看见唐一川从制服口袋中摸出一板铝箔包装的白色药片，取出两颗就扔进嘴里。 LNT 不算闹吧，生意也一直不好不坏，谈事情挺安静。我跟唐一川的观点一致，这个案子很有可能是陶心与小夏争执之后，与小夏母亲开设的游戏厅里放火自杀。小夏接受警方询问时，因为没有家长与老师在场，错误地认为烧自家的游戏厅不算犯罪，又心疼陶心已经烧伤，便为其顶了罪。同时我们也默契地达成共识，不谈旧日恩怨，案情以外的话题能免则免。中途我出去上厕所，酒吧合伙人 Timmy 见着我，不可置信地问， 哎，跟你同来的那位大帅哥真是检察官啊？ 不只是检察官，还是市检察院公诉处的处长。怎么了？此人表演欲望一贯强烈，瞪眼摊手，同时耸肩，表现十分夸张。 你胡说什么？ 我一下动了怒， 我刚才看见他在吃一种小白药片，哎，但吃药哪有干嚼的呀？ Timmy 表示，酒吧里人来人往，他见多识广，知道有些药物容易成瘾。 你闭嘴，我一刑辩律师还用你教这个？ 我将 Timmy 从眼前搡开，心烦意乱地回到了酒吧内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唐处长要收工回家，他喝了酒而我没喝，驾驶的位置自然交给了我。 前阵子受了点伤， 唐一川已经穿上他那身英气逼人的检查制服，迅速将药片收进衣兜内，右手摁着左肩动了动，皱眉道， 真痛用的。 因为不服判决，犯罪嫌疑人家属持械大闹检察院，为了保护承办案子的那位女检察官，唐一川肩膀受了伤，事情闹得满城风雨，但不是前阵子发生的。我一算时间，距今已经大半年了。曲马多，我回忆先前自唐一川手中看见的白色药片，这种药是处方药，但管控不严，随处可买，长期服用也很容易上瘾。我曾代理过一个故意杀人的刑事案件，当事人就是曲马多上瘾后失控杀了人。想到这里，我愈发担心，明明说好了各走各路，还是忍不住问道， 你不觉得自己用药有点频繁吗？ 我有分寸。 唐一川仍旧没什么表情，闭目养神起来，没一会儿似就睡着了。他呼吸均匀，合着眼眸，几丝额发被夜风吹拂着轻动，竟显出一丝难得的柔和与宁静。